軍事戰爭，咁後尾又好似分開軍事 與戰爭， 戰爭都得啊，兩個概念分開講都得。咁啊，講軍事先。我睇軍事咧，無非就係一個國家，佢啊需要有一支武裝力量。咁啊，你話自衛又好，或者有啲國家攞嚟侵略又好，總之佢就係一支武裝力量。武力武力講得唔好聽就暴力。咁呢個武力嘅戰鬥力何在呢？首先就要組織落實啊！你即係如果冇一班人咧，係唔得嘅。但係呢個組織咧，無論你啊幾百人、幾千人又好，或者幾萬人、幾十萬人都好，佢呢個組織咧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紀律，即係我哋所講嘅紀律部隊咁啦。佢紀律如果按中國解放軍一開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咧，第一條就係一切行動聽指揮。啊，就是紀律。咁啊，世界各國咧都有呢一種講法，就係、是、服從命令係軍人嘅天職。咁喺呢個軍事力量裏邊咧，冇人情講嘅，你又唔可以同上司講道理啊。It's an order， 咁你咪就要立正俾個禮佢 ，yes sir 咁咯。咁呢個軍事咧。首先咧，我谂就系一个军事嘅指导思想啦，或者中国最高嘅军事智慧，兵危战空啊，即系可以唔打咧，最好就唔打。但系如果要打咧，就兵贵胜不贵久啊，嗱嗱声快快脆脆咁样。 我讲俄乌战争，我哋而家讲 俄乌战争，一阵先讲啦，战争嗰度先慢慢讲。 兵贵胜不贵久 啊！军事佢本身咧，仲有一样。佢嘅戰鬥力，首先就係有組織、有紀律，然後咧佢嘅戰鬥力何在呢？我睇就係佢嘅組織體現喺使用軍事力量或者暴力係點樣使用。最大嘅即係或者最開始最基本嘅東西咧，就係、是、一定有嘅凝聚力。你如果係剛才講組織啦，小隊就幾百人啦，或者大隊就幾千人、幾萬人啦。你必須要有個組織，一層一級咁樣啊，軍事旅團營啊，啊等等，咁啊先至能夠如臂使指。咁呢個組織嘅力量咧，在於配合啊，軍人最緊要講配合。所以我哋睇而家啲中小學生，一到軍事訓練嗰陣時候，首先就學咩呢？學隊列，學隊列，即係兩個人就成行，三個人就成排，行出街咧，你係一個集體嘅力量，咁先至指揮你。有啲係進攻，有啲係防守，各個司職唔同，但係凝聚起得嚟一股力量。咁呢個軍事思想咧，就係點樣使用呢啲力量啦？啊，聽聽飛哥嘅高見。 嗱，你讲军事咧，我就要引述一个西方个兵圣啊，叫克劳维兹啊 ，Clovis 啊，德国嘅兵家嚟嘅，中国 就 先冇啦。 克劳维兹 啊，呢个系一本书叫《战争论》，佢就俾战争咧落咗个定义。 Bible 嚟嘅。 佢话战争咧就系政治嘅延续。 对啦。 所以你讲战争咧就唔离开得政治，其实佢系嘅。咁但系如果你战争咧，我哋今日講啊，無論係軍事戰爭或者軍事與戰爭好啦，有啲戰爭咧就不費一兵一卒，亦都唔需要一槍一彈，都係戰爭。所以你好似《孫子兵法》裏面講，上兵係伐謀，其次係伐交，其下攻城。咁你伐謀咧，伐交嗰啲咧有經濟戰爭，有外交戰爭，嗰啲又唔係用武器嘅。如果我哋講軍事咧，里边头先阿马定胜讲，一定有个组织，有个编制，用啲一定有武器。但系你有啲咩经济用钱嘅，或者咩支持处理咧？有外交啊，讲谈判嘅，都系战争嚟嘅。但系就冇军事。一讲军事咧，就涉及到好多，即系真系旗下攻城嘅，其实下之策。所以《孙子》里面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嘅，就系善之善者。就去到一种战争阶段咧，唔使打嘅都赢你。咁呢個更高境界嚟，變咗呢個講戰爭與軍事，軍事一定要講到 武器呢，马丁成讲武器有排讲，即係问题以前係烂武器，而家係热武器。即係个唔同嘅年代嗰个打仗嘅方式用嘅武器都唔同。而家去到导弹啦，以前最早期最早期我哋中国以前嗰啲叫烂武器，用啲叫咩十八般武器，刀枪剑戟棍棒这个扫堂仲有啲鞭剪叉边间叉呢个仲有咩啊？仲有锅啊、矛啊，呢啲系咪全部都系南佢时代？系嘛？唔同年代都唔同噶。 讲军事，请阿冯生讲讲啊。 我就想补充翻少少，头先讲到军队嘅纪律嘅重要性。嗱，我哋睇翻孟良崮战役咧，这个张灵甫明明系孤军深入，本来佢系好有战斗力嘅，但系呢个粟裕咧就用呢个刻苦图心之计咧，就结果咧就。那個李天霞咧就特登唔救佢，呢、這個就反映到國民黨咧嗰啲部隊嗰種紀律嘅涣散咧。雖然湯恩伯不斷咁敦促佢，但係佢都當佢冇到。但係古人一早已經知道紀律嘅重要性咧，所以我哋睇呢個孫武啊，係咪幫呢個吳王阖闾去訓練嗰啲宮女，嗰啲宮女啊、妃嫔啊嗰啲全部掛住喺度玩啊，嘻嘻哈哈咁。但係最後咧，佢都要唔理呢個吳王嘅情面，斬一兩個咧。咁然後其他嗰啲即刻咧就能夠有隊列有成，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共產黨咧佢好重視嗰個組織紀律性咧，我哋睇到由呢個八七南昌建軍，然後三灣鬼片啊確立呢個支部建在連上呢一個體制，所以毛主席話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記住，我們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我覺得呢個就是共產黨佢真正能夠貫徹黨指揮槍，呢、這個係佢打敗國民黨嘅一個重要因素。 事實咧又唔完全係咁嘅。如果講到毛澤東槍黨指揮槍咧，即係佢如果係以黨主席嘅身份去推行一個政策、推行一個命令，咁啊叫黨指揮槍。但係当这个文化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开这个中常委会议，是不是要以大乱全国这样的形式去搞文化革命呢？七个政治局常委当中呢，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是占少数的。如果他是真正按投票，他是搞不到文化革命的。因为文化革命嗰个特色啊，系违反咗中国共产党历来党章啊，要任人为贤，唔能够任人为亲。但系你毛泽东攞你嘅秘书嚟做文革小组组长，攞你嘅老婆嚟做第一副组长，其实系真正掌权嘅。咁呢样嘢系唔啱嘅。所以当时如果七个人咧投票。毛泽东最多得三票嘅啫，但系佢就调兵入北京，吓后尾林彪讲政变经嗰阵时都已经提咗一句啦，漏咗口啦，话你知唔知毛主席呢排做咩？吓佢喺东北调咗兵入北京，吓其实就系军事政变，唔到你班友咧服唔服气？咁啊唔讲呢个，呢个其实扯远咗，唔系我哋讲军事啦。但系头先飞哥讲得非常啱咧，就。军事嗰条克鲁塞维茨讲嘅系为政治服务嘅， 系 啊，所以咧，世界发展到今天已经系一个好民主、好自由嘅社会，佢有一条就系、是、民人掌兵，唔系军人掌兵，更加唔系军国主义。你睇，即系。世界比較發達的比較文明的國家，國防部長一定是文人，軍人不能夠做國防部長。但是那些落後的反動的國家，好像緬甸啊那些，軍人掌政，泰國啊那些，真是你點民選都沒用。到時如果一語不合呢，就是軍事政變，其實就是軍佬話曬事。咁甚至是最反動的叫軍國主義啦。啊！即系直头成个国家军事化，就系、是、作为一个军事机器四围去打嘅，要称霸嘅，要征服世界嘅。咁呢啲就系违反咗嗰个兵圣克鲁塞维茨嗰个最高嘅原则，就系军队要为政治服务。其实政治咧就为经济服务。 为人生民生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是 最高的宗旨嘛。啊，没人口头都不敢反对这件事的。啊，所以现在北韩那些叫先军政治，哇大佬，这件事即是比缅甸那些更加 极端。即中国都试过在民初的时候 军阀混战，咁啊，话知你系中央北洋集团，定系各地方都系军阀政权，都系督军话事，因为佢有兵。有孙中山你话诶点样诶讲呢个民主，讲呢个建国等等，冇人听你嘅，你冇兵啊嘛，所以咪变咗系即系政治为军队服务啦。咁呢个系好反动同埋好唔符合嘅，吓咁而而家国家应该系。飛哥講得好啱，而家你如果講武器咧，已經發展到好高度啦，都唔係咩導彈啊嗰啲硬嘢啦，係軟嘢。 嗯， 喺個網絡上面贏咗你，即係有咗個制電磁權，你已經係不戰而屈敵之兵啦。如果唔係，點海灣戰爭100个钟头完啦，幾十萬大軍點解冇咗？當時好多。軍事專家好多嗰啲咁嘅教授，全部冇法子解釋，就係佢唔知道而家個現代戰爭已經發展到電子戰同埋網絡戰、信息戰。 係，因為你嗰個一打起仗咧，講軍事咧就涉及好多嘢，係紀律啦、組織啦、武器啦、嗰、那個軍權啦，仲有個策略。點樣個策略？你哋行咩策略？頭先講嘅點樣做法？呢啲全部都，所以你睇歷代咧，無論以中西嚟講，我認為咧，將呢個軍事藝術發揮到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咧，那個人就叫拿破崙。 叫咩？ 拿破崙 啊！拿破崙 啊！拿破崙一生人咧，就後邊嗰兩場係輸，一場係打俄羅斯，一場咧就係呢個挖鐵路兩場，其他咧總共係成60场。差不多梗系叫戰無不勝嘅。 我插你一句，似項羽喎，一世即系打勝仗，最後輸一仗就冇咗啦，就因為佢政治輸啊嘛。 佢政治輸，但係佢都懂政治嘅，好喎項羽，佢咪有個拿破崙法典，佢都唔係話完全一個純粹係好似誒緬甸嗰啲軍佬咁樣，即係淨係得把槍。 係拿破崙，佢喺整個全人類嘅軍事建設嘅長河當中咧，佢係好隆重嘅一筆嚟嘅。 係佢因為佢結合三樣嘢，佢嗰啲誒叫做炮兵、騎兵同埋步兵係連成一體嘅，所以佢呢個拿破崙咧就係其實上係不過而家唔係咁打仗法啊嘛，而家變咗即係。唔同以前嘅打法唔同，以前咧一直改嘅。你見到人就最早期嘅戰爭，你譬如春秋戰國嘅時候，嗰時叫做車戰，係啊，依變咗依個誒周朝佛誒周武王佛咒啊，其實就係車戰贏咗啊。佢話佢啲車都唔同嘅，同商纣王啲車，而家出土見到嘅商纣王啲車咧，出土文物見到一隻又係兩隻馬，兩個人。咁啊！但系咧，到周朝周武王嗰扎车咧，就变咗系四只马，我哋叫士啊，即系乘啊，四只马就三个人啊，左中右，左边嗰个咧就射箭，中间嗰个就策马御马，右边嗰个咧就揸矛。咁你可以问题就数清佢个呢个商朝商纣王嗰啲车咧，都得两只马嘅啫。所以唔夠嚟嘅車戰贏，所以我哋講以前春秋戰國時嚟講，你講個國家叫做咩？叫做萬乘之國、千乘之國、百乘之國，乘就係車嚟嘅。啊，後來見到趙武靈王啊，胡服騎射啊，然後車戰咧，然後先至式微，改咗做騎兵。以前係車戰嘅，全部都係春秋戰國，全部係車戰嚟嘅，全部係以車戰為主啊。所以嗰種武器又唔同。 講起車戰咧，佢講嗰個萬乘、千乘或者百乘之邦咧，其實係一種組織形式嚟。 係， 佢係車戰係將佢分成最細嘅一個小組咧，就是、一乘車，就係頭先飛哥所講，車上邊就係有駕駛員， 係 有呢個作戰員， 係 有呢個司號員， 係 啊，關鍵就係司號員。即系司号员，佢以呢个旗帜同埋以呢个号音嚟到指挥，指挥咩咧？指挥佢呢一乘车下边嘅75个步卒。 嗯， 佢真正打仗系75个步卒。 嗱，你睇下咩《暴君焚城录》啊等等嗰啲电影咧，你就可以睇车战车同车之间点打咧。其实佢真正决战咧，系唔可能攞车同车对打嘅，因为你车前面系马啊嘛。 系啊， 你唔通攞马去撞佢马咩？你梗系要即系。两车相交嗰阵时， 相交有个距离， 先至揾支嘢去勾佢 啦，揾支 去 吉 佢啊，或者系远啲射佢啊。但系呢个都唔系最主要嘅呢个作战嘅部分，真正作战嘅部分系步卒。我哋睇历史记载，你话孟津又好，边度又好，你要知道当时嗰啲国家都系喺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马匹咧系唔多嘅，你除非到战国胡服骑射匈奴嗰啲，即系佢哋系草原民族，佢哋系游牧嘅，佢哋系大把马，而且嗰啲系良马。中原嘅马咧，从来都唔系良马啊！你可以有川马，可以有田马，即系越向南方嗰啲马咧就越细只，越唔好打。所以所谓车战咧系。不是以车为作战的这个力量的，它是一种组织的力量和指挥的力量。啊，你为什么 最后要胡服骑射呢？ 你就知道，因为骑兵才能够发挥它的速度。因为骑兵马可以四围走，可以野战嘛。而车呢，你知道，飞哥以前的车很渣的嘛。佢又冇呢個咩橡膠轆，個車軸咧又係木頭磨木頭嘅，所以個速度一定慢嘅。仲有佢啲轆咧，又唔係真正好似而家咁圓嘅，行起嚟咧就顛顛波波嘅。特別咧，如果係行田野，根本行唔到嘅。 嗯， 飛哥，你上次同我哋講咗個古仔叫《陇東行》啊嘛。 係。 陇係呢個田某嗰個陇，即係如果去過北方知道。种小麦啊，或者种番薯啊，都要起垄噶嘛。咁所以你睇见一块田好大，几百亩或者几千亩、几万亩喺平原上面咧，佢嗰啲垄咧系只能够你顺住佢行嘅。你打横行点行咧？跳下跳下冇法子行。所以陇东行咧就话齐国打败鲁国啦，你要陇东行，你要顺住我，即系我同你之间咧系东西走向，你啲田垄咧系唔准南北嘅。不是为你耕作，而是为我进攻你方面。所以车战你实在是打不到野战的，哪有那么多路给你走呢？所以那个车战在历史上面那个过程是 作为指挥的，真正决定胜负的就是步兵， 是 特别是中原。你跟骑兵没得说，你快不起来的那些车战。 但是后来战争咧，无论系西方好或者中国好咧，佢通常打嘅时候就系先打步兵，步兵打完一轮啦，咁然后就骑兵上，先步兵就后骑兵，骑兵嘅系跟住就你睇而家兵马俑，兵马俑啊，佢都有步兵有骑兵嘅，佢哋排出嚟嘅。骑兵喺《孙子兵法》里边叫骑兵，啊正骑啊，即系个正兵骑兵，骑兵就骑兵就跟住上，所以后来咧。呢、这个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就我哋讲嘅打战争咧，就发明一个好重大嘅改变，就系、是、好多新武器出嚟。 系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 毒气啊， 有毒气咪有，因为咩机关枪啊、手榴弹啊、潜艇啊， 坦克都系啦，英国佬用坦克 啊，呢啲全部都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嘅，因为成个战争个模式改咗。咁但系模式改咗咧，佢哋仍然改唔到嗰个做法，因为问题点啊？以前啊，步兵先打，骑兵后上。咁英國佬發明坦克咧，佢哋跟翻個模式，步兵先嚟，跟住就坦克上，直至到後來德國佬發明唔係喎，啲坦克好勁嘅喎，先到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就改咗，坦克就先行，然後坦克行完之後，啲步兵跟住個坦克向前，就改咗以前嘅模式，佢就將坦克當做騎兵。 其實坦克一開始。佢係做唔到騎兵嘅，好慢嘅，一個鐘六公里，即係都唔夠人走得快。 係， 同埋佢坦克一開始為咗對付乜嘢咧？係對付呢個壕溝戰。因為英法同德國對面相撞嗰陣時咧，就喺自己嘅前線挖咗好多壕溝同埋鐵絲網。 係， 即係呢兩樣嘢咧係 阻止步兵冲锋最好的东西、 嗯、 你即使是几千几万人想冲开一个缺口，你冲到壕沟那里，你要有排爬、 嗯、 在铁丝网那里有排剪，你在那里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对面机关枪扫过来了、 嗯、 所以坦克好在什么呢？第一不怕机关枪、嗯、第二不怕铁丝网、 嗯、 第三呢，你的壕沟它可以间过去， 间过去系碌 啊，啲壕沟防人嘅啫嘛，两三米啫嘛，佢坦克六米咁长，佢照过，所以呢个讲起嚟咧就系一匹布咁长噶啦，就系仲系军事咧，你头先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死成几百万人，系即系非常残酷同埋唔道德， 残酷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底 就，总之系越打死人越多。好，我哋一阵再倾。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葵康苑葵明阁法系完成围封强检，但喺755人接受检测，发现3宗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已经向呢一啲阳性检测个案人士同同住家人提供额外嘅食物包、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时候嘅健康建议、消毒用品同口罩，以供有关家庭喺等候跟进安排期间使用。另外，政府派员到访大约346户，当中23户喺过程中冇人应门，将会采取措施跟进。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4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3238宗确诊同21582宗嘅无症状感染，其中1177宗确诊系早前嘅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余感染都系喺隔离管控或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新增境外输入确诊个案有2宗，都系喺闭环管控中发现。上海公布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确保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落实闭环管理，有力有序有效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南韩军方表示，侦测到北韩寻日傍晚6点左右向东海发射2枚飞行物，佢哋飞行咗大约110公里。另外，韩联社引述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观摩咗新型战术制导武器试射取得成功。报道冇指出有关武器嘅具体名称或者类型，但话武器系统显著提升前线远端炮兵的威力，提高战略核武器的打击效率和火力任务的多样化。金正恩在视察的时候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防和核战部队建设。法国今个月24日进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极右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和总统马克龙的支持者在全国多个地方分别集会。另一方面，玛丽娜勒庞向传媒表示，如果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美国应该赔偿法国损失。他说由于美国将会向法国出售液化天然气作为对制裁俄罗斯的填补，美国从中获得利润，应该将钱转给法国。玛丽娜勒庞竞选聚焦价格上升问题，成功收窄和马克龙的差距。首回合投票，马克龙获得27.85%的得票率，玛丽娜勒庞获得23.15%的得票率。分析相信，在首轮投票中排第三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支持者的选择，对第二轮的投票结果至关重要。

嗰陣時宣傳一個口號叫咩？叫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咁啊，真係軍事化到好極端。咁嗰陣時我喺工廠咧，工廠本來就一個廠啦，廠下邊有好多分廠啦，再下邊係車間啦，車間下邊係班組啦，咁樣。咁啊，完全係為咗工業生產而呢個形成嘅一種制度。咁但係當時軍事化咧，咁啊啲一把手就唔係廠長啦，就係軍隊派嚟嘅。好似我哋個廠咧，就某一個部隊派咗個政委嚟啊，咁佢嚟做一把手，嗰陣時叫做革命委員會主任啊。咁個車間咧，就唔叫車間啦，就叫連隊。車間本來咧就有黨支部書記嘅，有黨支部嘅，咁啊叫指導員啊。咁軍事化，呢、這個食飯咧敲鐘排隊啊，瞓覺咧熄燈啊，朝頭早啊播呢個革命歌曲啊，或者軍號咁樣軍事化。咁其實都冇嘢嘅嘛，久而久之咪習慣咯。同埋落咗班以後，咁一般即係八小時之外咧，你或者休息或者做啲家務，咁其實即係每個家庭家頭細務啊，好多雜嘢都好多做嘅。但係嗰陣時唔係食完晚飯以後咧，擔凳仔，大家去政治學習啊，咁又坐足兩個鐘頭。你就算冇嘢做，讀報紙，你都要捱足嗰啲時間。嗰個軍事化咧，佢有一個講法就係、是、隨時要準備打仗啊！咩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啊！咁啊，各國嘅呢個反動派又如何如何？咁啊，大家都要挖防空洞。哇！嗰個軍事化，全民皆兵，你經過咗嗰個階段。咁而家呢個世界，自從冷戰結束以後，我諗到世界和平係主流嚟嘅。你即使係睇見打仗，一陣我哋先傾烏克蘭戰爭啦，即係小兒科嘅啫。飛哥， 係嗱，你嗰個講呢個軍事化全民皆兵咧，因為你原來一係就打仗，唔打仗咧就落工廠，喺工廠做咧都有個軍事模式。中國以前咧就冇呢啲工廠嘅，中國以前咧就搞呢個曹操或者你叫讀曹操啦，又搞屯兵制啊嘛。屯兵制咪有問題，就話打仗又打仗，唔打仗又耕田啊，做農務一樣，嗰只係農業社會，但係佢就都係呢種咁樣嘅，即係全民皆兵嗰個咁嘅思維模式。所以屯兵制啊，天樂係嘛？ 係啊，因為咧，其實日本學者金文京喺佢嘅名著《三國志的世界》就將曹操嘅屯田制比喻為人民公社嘅初型嚟嘅。咁其實頭先馬老師講到嘅全民皆兵呢種做法咧，其實國民政府都有呢種嘗試嘅，即係我哋回憶起新生活運動，佢都有嗰啲即係生活戰鬥化、行動戰組織化呢啲咁嘅概念，就為咗應對日本嘅侵略啦。咁然後去到后来六十年代中后期嘅，即系我仲学习过八年仲啊嘛，系嘛呢个即系政治好如霹雳，啊军事好啊如铁壁，啊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啊嘛，咁呢个其实就系即系为咗应对呢个苏联嘅威胁咧，所以嗰阵时就叫备方备战啊为人民啊嘛，咁所以呢一种嘅做法都系一种非常时期嘅非常之举啦。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毛主席，佢有個服務佢晚年讀書嘅人叫朱永嘉咧，佢就寫一本書嘅《毛澤東晚年重讀古文內幕》咧，佢就講當1969年啊中蘇邊境衝突嘅時候，毛主席就叫周恩來讀呢個《謝安傳》《謝元傳》咧，其實即係暗示即係我即係我哋為臣不義，但係個為君亦不義啊！咁就係而家我哋要團結起上嚟，隨時咧要好似打淝水之戰咁樣應付呢個蘇修嘅挑戰。呢個我先係少個補充嚟。 你講起蔣介石個新生活運動同毛澤東嗰個全民皆兵咧，我諗最大嘅唔同咧，就係蔣介石嗰個時代係中華民國面臨住日本嘅侵略。啊！佢已經係實行噶啦，已經係中日已經係戰爭，其實抗戰唔知八年啦， 係十四年咧， 從1931年開始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佢有一個軍事化嘅思想 是这个适应当时的历史潮流的。而毛泽东当时说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呢，我们现在看回历史的真正的记录呢是夸大的，是没有那回事的。首先你说百万兵陈兵这个边界呢亦都不是事实。我们看回苏联他们的记录，苏联最军事化的时候呢他军队是550万人的，非常夸张。你知道他人口跟中国差得远，中国军队最多的时候都没有550万那么多。因为你真的养不起那么多兵，你不是说将他整在一起就可以。飞哥说的还要给武器他呢，还要消耗弹药呢等等。咁苏联呢550万军队当中呢绝大部分都系喺欧洲部分。虽然欧洲部分只系佢领土嘅三分之一都唔到，但佢主要集中系准备同北约打嘅。中国根本唔系佢一个考虑嘅战略方向。乌拉尔山以东咁大面积嘅1000多万平方公里，佢嘅军队只有60多万。主力即是你说针对中国的，其实是住在蒙古的苏军不到10万，但已经够了。不到10万呢，他那些这个叫做机械化步兵师和装甲步兵师，如果从蒙古高原直杀到北京呢，大大话话48个钟头是都挺难挡的，居高临下3000多米杀到你平原。但是苏联当时并没有全面入侵中国这样的计划，是没有的。那毛泽东强调这个中苏战争在珍宝岛那里打了一个很小的边防的一个冲突，即是营级的，几百人对几百人的。中方呢都没有重武器，是苏联有几个坦克，其实不存在那种战争威胁。那时我们在乡下要他的口号是叫做备战备方为人民，首先是备战，是每个人都要在个口粮当中拿出一部分来叫做战备粮，存在这个生产大队。直到我们回城了，即是脱离这个知青的生活了，才给回那些粮我们。当时真是将那个全国紧绷到一个随时要早打大打打核大战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个是虚幻的，是毛泽东为这个强化国内阶级斗争的人听他说话。因为军事化有一个好处，军事化不用拗了嘛，我是这个军委主席党主席，即是我一言九鼎，即是没得拗了。即是文化革命又好，这个全民皆兵又好，他是以军阀治国，即是将整个国家军事化呢，其实是便于统治的，是不利于民意下情上达的。如果是紧急时候呢，这样可能利于战争，但如果不是战争时候你这样搞呢，其实是不利于 民生。 你讲嗰个民生问题咧，其实啊，讲起战争本身咧，其实涉及到好根本嘅概念咧，就话问题。头先你阿马丁成讲话备战备方啊，喺打仗咧，其中一个最大嘅考量就系点样粮食问题。所以好多战争咧，之所以赢啊，点解能够以少胜多嘅，就系因为问题嚟就你搞断咗你个粮。 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依个曹操搞乌巢嘛，对袁绍嘅啫，全部断咗个粮，甚至嗰座我哋而家历史上成日好多人有争议嗰场叫做长平之战啊，即系白起对赵括，咁啊而家好多人话喂系咪埋咗40万人咁多啊？有冇咁多啊？但系有一个讲法就话点解当时秦超商王话要下令要杀咧？ 太多俘虏消化唔到， 系啊，问题冇咁多粮。秦兵都唔够食，咁你仲要养埋嗰班赵国几十万人嗰啲投降嘅兵将，不如杀鬼咗。 呢个李陵喺《兵义乍立》呢本书就系持呢个观点，所以其实战争亦都系有一样嘢都要补充，就系决心好紧要咯。除咗有战略眼光之外，譬如话 卫立煌在东北屡次不听蒋介石命令，蒋介石三飞沈阳，叫他撤入关入面，他就是不肯撤入关入面。咁蒋介石就听之任之咯。然后譬如好似傅作义咁样，佢唔舍得佢喺即系华北嘅地盘，蒋介石叫佢南撤去长江，佢就话：，南撤咧，其实系偏安江左嘅，其实留翻喺北面咧，华北先至系大局。咁蒋介石就冇再坚持落去啦。咁我觉得个决心就唔够，都会系一个影响喺度。 你讲呢个国共内战点解国民党败咧？剛才馮生都有一個很深刻的分析。毛澤東有一句名言，他說蔣介石從來都未統一過中國，大家理解呢都是向這個版圖上面 去考慮，其實不是版圖的問題，而是他手下的文武百官，他那些兵將，剛才馮生所說兩次他想調兵調不動，這樣呢毛泽东就比他先行了一步。在八年抗战当中呢，国共双方都在这里准备着战胜了日本以后怎么办。 是 啊，但是毛泽东呢首先就搞一个组织落实。大家要听听话话先。 整风 了当时全国有29块所谓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小不一，其实延安算很小的。大的呢有上800多萬人，上千萬人的，延安那裡真是少得可憐，200萬人都不到。但是毛澤東在西北偏遠的地方呢，他可以控制到其他27塊。為什麼呢？沒事，開會。毛澤東說我最大本事就是開會，不得就開到你得。你各路的兵頭話知你陳毅遠在山東，这个边个在江淮，边个都好，我说现在要召集中共七大，第七次这个 全党大会，那你这班友来到统一思想先，其实就听话，要听话，不听话什么就整风咯，是吧？彭德怀都说你储了我40日的粮，是吧？那其实就是你彭德怀当时是即是最有兵权的，虽然他是第十八路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其实朱德是不管事的，咁都立了他来延安，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你全部要听晒话，咁他都拿下马了，就算是林彪不整你，整你老婆，说你叶群呢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又是国民党那些什么播音员，有这个特务嫌疑，搞到林彪嗱嗱声喺前线翻嚟拍台闹，话我哋喺前方打仗，你喺后面搞我老婆。咁何龙话系啊，我喺后方啊，我老婆系告你啊，你唔服你咪去讲咯。总之你各个大将咧都有短处，捻喺佢手里边，最后捻到你冚唪唥听听话话。所以一到日本仔投降，共产党全面去立地方嗰阵时，国民党亦都全面去立地方。一放开以后咧，蒋介石控制唔到啦，各方面大将攞咗自己嘅地盘，有咗自己嘅军队，你指挥佢而饿饿，或者即系私人恩怨啊。冯生话斋万良故嗰度 系啊， 系话唔够唔够，你李天霞同佢啲世仇嚟噶嘛， 冇后果噶，仲要佢使钱可以甩身喎、啊，李天霞仲要， 佢唔使钱都甩身啦，因为仗已经打败咗啦，你收拾咗李天霞咁又如何咧？ 上埋军事法庭都可以甩身， 呢啲好拗旧，而且蒋介石真系玩唔掂呢班友，主要一样咧，仲系个思想唔统一，毛泽东你话佢点都好，总之佢以嗰个思想大家统一咗，而国民党里边真系唔统一嘅，而且佢亦都未必想统一。你谂下孙立人攞住重兵，佢居然唔系国民党员都可以嘅， 系啊系啊， 你共产党点得啊？你做个排长唔入党都唔得啦。 而孙立人系打赢林彪噶嘛，但系佢蒋介石唔信任佢啊嘛。所以他寧願信杜律明，他不信他。 喂，你不是黃埔的子弟 啊。是啊是啊。你留美的嘛，你信 不信。你回来的，你牙牙刷刷。 不吉尼亞軍校的信。 又有美國佬撐你。 是啊。 所以毛澤東就甚冷收拾掂，我告訴你後台是蘇聯是斯大林都好。我說拿下就拿下。 咁喺呢一條咧，即係喺組織落實同思想落實方面，呢、這個軍事個戰略境界咧，毛澤東係高過佢，係贏得有道理嘅。 不過呢啲咧，阿馬生都要講天時地利人和。頭先你講嗰啲咧，就係毛澤東嗰個人和就勁過蔣介石。呢蔣介石係輸咗人和，唔夠即係嗰個即係點樣能夠即係駕馭嗰啲 帝王心術啊！ 啊，依帝王心術，但係都天時，你話好似問題，共產黨國共內戰贏咗就話，其中嘅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問題就話，日本仔未投降，未炸長期，前蘇聯已經出兵東北啦，幫佢立咗呢個東北，否則本來話本來國民黨同佢簽咗同蘇聯簽咗呢個互不侵犯噶嘛，佢第二日蘇聯嗱嗱聲出兵東北，立咗東北。咁啊，共產黨一打完抗戰就有咗個東北嘅根據地，因為前蘇聯幫手。 東北嘅戰略地位好重要啦，佢背靠社會主義蘇聯，又有朝鮮嘅支援啊嘛，咁佢後勤嗰度咪有保障咯。其實 呢啲樣嘢咧，時下運也。美蘇爭霸咧，係從二次大戰已經開始噶啦。咁啊，打完咗咧，美國唔係話唔幫蔣介石。在東北爭，他亦都派了首先馬歇爾，後面魏德邁，真係喺度調和。但是咧，喺美國的心目當中咧，係先勾後亞，啊亞洲咧冇咁著緊嘅，所以他寧願在呢個歐洲爭咗個南斯拉夫，爭咗個希臘最緊要。希臘本來是红军已经攞咗噶嘛， 系啊， 啊等佢拗下拗下，红军又要退出嚟俾翻佢。点解咧？佢其实有一笔历史上好少提嘅，就系红军进入南斯拉夫希腊呢个巴尔干半岛嗰阵时咧，一个集团军系俾美军轰炸到死伤咗一半嘅。啊，后尾即系好似炸大使馆话你听啊，炸错咗，唔炸啫。啊，睇见你班友咁似德国佬，哇，咁都得。但斯特林忍咗呢口氣，點解咧？地中海嘅航空母艦喺度，你如果講空軍講海軍，斯特林真係唔係對手，咁咪啃咗佢咯。咁但係你喺歐洲搞我，我喺亞洲咪搞翻你咯。呢啲咁誤解嘅嘢係嘛？咁而且羅斯福嗰陣時啊，算少咗一步，佢以為哇！仲有100万关东军，我如果去打，我要伤亡几多？不如揾苏联去打啦。点不知根本唔使打，关东军号称百万，其实得60几万，而且全部系老弱残兵，精锐全部抽咗去南洋，抽咗去中国大陆关内打仗。所以东北军嗰啲剩翻嗰啲咧，不堪一击。咁呢樣歷史冇假設嘅，係嘛？你失之呢個歐洲，斯大林咪得翻東北，咁共產黨因此一下就暴富，一夜暴富， 啊啊、有咗東北唔同啦。但佢都要打場嗰場咩遼沈戰役之前喺個四平嗰度打四場喎，馬兄。 四平一開始佢輸俾杜聿明咧，一定噶啦，一定噶啦。 打四次喎、啊。 嗰陣時國民黨仲有鋭氣，同埋佢嗰陣時啲軍力咧，仲未差散。啊，毛澤東話齋，你五個手指撳五隻失喇，你一隻都捉唔到。點解咧？國民黨要佔地方。係。啊，共產黨話我讓開大路，佔領兩商。 係啊。 啊，你佔城市，我佔農村。我佔農村有兩樣嘢，一樣有兵。第二樣有糧啊，咁啊搞掂你，係嘛？你長春圍住冇糧，我死你啦！你飛機大炮咩用？ 你啲淮海戰役咪睇到共產黨嘅動員能力之強咯？即係陳毅元帥就係話，即係淮海戰役嘅勝利係農民用木頭車推出嚟噶嘛？有200几万農民運輸咗9亿几斤糧食俾佢噶嘛？其實係 不但運糧食，而且呢80万民工隨時可以當兵，係啊，仲有咧反轉過嚟國民黨嗰啲。如果佢嗰個軍長唔係喺徐州拉住佢嗰啲私貨，遲咗3日，佢使乜輸啊？ 劉氏啊嘛， 佢走咗啦，你點圍到佢啊？喂，我係坐住呢個美國嗰啲10轮大卡，你攞腳追得上我？但係問題你嗰個軍長，大把嗰啲唔知乜鬼嘢，總之金銀珠寶、儀態。是吧他要將這些轉嫌你 太多嫌譜啊代 你拉住這些東西你怎麼走啊所以打仗呢 飛哥話得啱，最後打政治， 係政治經濟都連埋一齊啦。 政治事過江，江舉目張，冇錯。 你而家講嘅，而家俄烏戰爭咧，我哋都要講噶啦，阿馬哥 一個鐘頭 之後要 講， 慢慢講啊。你今日俄羅斯參與咧，佢話唔參與，但係佢俾兵力喎，俾兵器喎，俾烏克蘭。 點止啊？點止啊？佢直頭呃到佢暈曬啦！嗱，電話18723711，咁啊，一陣大家可以打電話或者嚟呢個面書上面同我哋傾偈。好啦，一陣新聞廣播以後，我哋繼續。 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南韩新增9300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次回落至100000宗以下，累积超过1630万宗确诊。单日死亡病例203宗，累积死亡个案21092宗。现有重症病例893宗，较前一日减少20宗。南韩政府认为疫情正系处于缓慢下降嘅趋势，听日起将会全面解除社交距离措施，只系保留佩戴口罩嘅规定。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拎首先同你讲两个封路，石硖尾巴域街有水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美河流的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重复一次啦，就系石硖尾嘅巴域街有水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美河流的一段需要全线封闭，揸车朋友咧，请你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另外，观塘嘅康宁道亦都系有水务急收，去观塘码头方向近住观塘道嘅中线咧，亦都系需要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标志。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开始车多，龙尾排到打喉墩路。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锦田八乡路排头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九龙城美东村美人楼、东涌迎东村迎月楼、葵涌葵联村联月楼、粉岭华明村礼明楼、土瓜湾长隆湾三座、柴湾柴湾村湾畔楼、马鞍山耀安村耀仲楼、土瓜湾码头角道28号金都豪苑、牛池湾彩云一村金林楼和黄大仙翠竹花园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早前就已经会推出保就业计划，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希望就是帮到个雇主保留他的雇员，甚至在五月、六月、七月可以更加请多些雇员。一些中小微企啊，如果有一些行业他请的雇员是基层的雇员多些，那我们就帮多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我哋第三节继续广东广西讲呢个军事同战争。咁啊，军事咧，我再补充一句就系，头先听广播都听到啦，而家系叫做抗疫战争，唔系抗日战争。 抗疫 啊！咁点解佢要攞战争呢两个字同抗疫整埋一齐咧？无非系军事化啦吓、啊。以前如果话，喂，阿飞哥，你咳喎，去睇医生啦。飞哥话：，唉，小事啫，咁真系冇事。但系今日如果话，喂，马丁成你发烧，你可以检疫咯。咁你唔检疫，犯法噶，系嘛？咁你军事化就喺呢度啦。好啦，我哋讲战争啦。战争头先阿飞哥话，不战屈敌系上之上啦。呢、這个当然 不战而屈人之兵。 唉，呢、這个上之上，但系有时即系不如人意啦，都要打一打嘅。过瘾嘅咧，就系而家所谓俄乌战争咧，你仲唔能够讲佢系战争？如果唔系咧，政治不正确啊！人哋普京话咧，我呢个只不过系特种军事行动， 特别军事行动， 特别嘅啊！咁你又话维和添，咁啊维护和平咧，定系违反和平咧？啊，咁啊见仁见智啦。总之咧，呢一仗就打得够大啦，系嘛？你啊直头又话消灭晒人哋海空军，又话将佢嗰啲军事力量削弱到一半以下，又话炸咗佢几千个目标，咁啊又话包围人哋呢个首都，又去炸啊！咁都唔系战争，有少少系名不正言不顺、啊，飞哥。 佢问题。战争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一定是需要消耗，无论你是打赢或者打输，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最好不打，这个孙子兵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打亲仗始终都是消耗，现在你俄罗斯都不是消耗的吗？乌克兰更加消耗得厉害，其实最着数是谁呢？就是那些在口上叫、和平或者不打，但是其实就在暗中资助，其实里面是代代平安啊！嗰啲就係唔出兵，精人就出口，笨人就出手，係嘛？馬丁， 我覺得最著數係中國喎、哦。即係你打仗喺嗰度，你消耗係嘛？話知你敵係有，總之你消耗咗，我冇消耗，你做唔到生意，我做到生意，咁仲有咩唔好啊？係嘛？ 中國最需要石油。原來咧，蘇聯、俄羅斯又話同中國點老友、點全方位、全天候密切無間。但係你每年出口3億噸石油，你賣俾中國幾多啊？1000萬噸、2000萬噸，佢不成比例噶嘛？而家唔同咯，而家你嗰啲賣唔出去咯。啊，我攞盧布買都得。喂，大把盧布啦，中國咪著數咯。 嗱，而家最慘係德國，我聽講阿馬兄。 點？點解咧？哇！又話佢冇油冇氣啊？ 冇油啊！而家就電費貴咗20倍啊！ 哦， 啊，即係而家住喺德國啲人真係熬搞聲噶，全部已經 呢啲係叫做能源武器 啊！ 曾經呢個阿拉伯各國為咗打以色列咧，就使用呢個能源武器 啊！ 本來呢個$8一桶，搞到$100一桶。$8同$100，幾多倍啊？10幾倍啊！所以呢啲戰爭咧，就頭先飛哥你話啫，經濟戰爭亦都係一種戰爭手法，而且咧個效果仲大，損失仲細。啊！我印銀紙咁，你就死啦已經。 啊！即係而家21世紀已經嗰種戰爭模式都改咗啦，即係主要就係話問題就係唔係叫咩常規戰爭，係佢變咗依個係。純粹是用錢來搞定，現在問題很多的制裁全部都是經濟方面， 這個全面制裁很重要的， 制裁的情況還嚴重過當年伊朗，現在制裁俄羅斯， 喂，因為伊朗沒有打嘛，這個世界最大的事就是打仗嘛，死人冧屋的，你說烏克蘭4000多萬人現在走難都走了1000萬仔了，你話邊個唔係懷土重遷啊？拖家帶勢，即係拋棄咗房產，拋棄咗家私，嚇乜嘢都冇咁樣，冇鞋拉劇走，幾淒涼啊！ 咁但係係咪普京錯判形勢咧？計錯數咧？又話佢任下邊嗰啲將啊唔掂咧？嗰啲軍方啲將唔掂咧？變咗唔能夠推行佢嘅命令咧？ 我相信有一種講法。就是普京發動戰爭咧，係參考咗2014嘅 卡里米亞嗰度。 2014咧，真係即係食叉燒咁食， 係 啊，一啲骨都冇。咁但係今次聽講話4日戰爭係嘛？話你呢個 佢都話72小時就攻陷基輔啦。 你話美國100小時，我話4日戰爭差唔多啫。點咧？第一日導彈過去。掃平曬你機場，第二日取得制空權，攞空軍炸到你暈，第三日去軍事化，你已經即係冇曬啦。第四日兵臨城下咪就簽城下之盟咯。佢其實第一日我喺好多地方講過，係好奇怪嘅。第一日係講事實啊。一開始是俄軍幾十架直升機，他順住呢個第列伯河，是超低空飛行，很隱蔽的，就100多公里直督咗嗰個機場，就是基輔旁邊嗰個機場，400個特種兵落嚟趕散咗守機場啲兵，突襲啊嘛，完全是冇任何徵兆的。咁然後話跟住咧控制咗個機場咧，嗰啲1276嘅大型嘅運輸機就運一個散兵旅，連埋坦克、裝甲車、大炮，呢、这個散兵旅2個鐘頭就降落喺機場結集，就直督市中心，佔領總統府，最好捉埋個總統。咁真係一日就已經控制咗呢局面。聽講話咧，下邊報告俾普京嗰啲情報咧就錯誤，話烏軍咧、烏克蘭軍咧不堪一擊。你咧最緊要準備好5000個警察去維持呢個基輔嘅交通同埋社會治安。即係佢諗住係接收咁滯噶啦。啊，點不知咧？呢400個特種兵。佔領咗機場以後咧，烏克蘭嗰個快速反應部隊啊，3個營， 三面包围，好快脆咧就将佢打败赶走，即系机场冇咗，冇咗机场，咁嗰啲运输机就落唔到地，所以呢个第一击呢、這个占领总统府捉总统呢一招就失败咗。好啦，问题嚟咗啦，飞哥你头先问得就啱啦，点解估得咁准咧？系嘛，偷袭嚟噶，你记唔记得拜登？就警告話 就嚟啦， 話俄羅斯嚟啦。嗰陣時話幾時啊？嗰陣時係話二月十六號啊。 但當嗰日冇動靜。 大家都等二十六號啊。其實就係出口術，篤破你，話你嗰個計劃我知，你唔好嚟，我有準備。咁普京咧又搞咗一大輪，因為你話喺白俄羅斯演習啊嘛，十幾萬兵，係嘛？話係演習啫，其實就係準備打噶嘛。結果就真正是24號打，點解烏克蘭嗰啲反應咁快，能夠將佢嗰4000特種兵打敗呢？就因為佢有咗情報。啊，你嗰百幾公里嘅奔襲、奇襲就失敗咗。 係。 咁呢個第一日其實已經係標誌咗整個烏克蘭戰爭啦。 嗯。 就係普京。千算萬算，算錯咗一樣嘢。佢唔係攞唔到制空權，而係攞唔到制電池權。而家睇到好多報道啦，即係俄軍最渣嘅唔係武器裝備，唔係飛機、大炮、坦克、導彈，最渣嘅係通訊。 嗯， 你嗰啲通訊用嗰啲第二代嘅，人哋而家用第四代、第五代，你一啲衣鬱俾人睇曬，咁你有乜好玩啊？即係《孫子兵法》最高嘅地方係叫做咩咧？叫充其虛啊嘛！你任何嘢都係捕捉戰機，戰機係咩咧？知道你嘅死穴喺邊，係嘛？我一篤就你嘅死穴，使乜打啫？真係好似即係武俠小説寫咁咧，死穴一點你就直曬噶啦。咁而家就係打信息戰，你輸咗。 你呢個喂阿馬兄嗱，呢個信息戰啊，諗起嗰場咩淝水之戰。贏都係輸喺信息戰。喂，你後撤，後面嘅人唔知道以為你打敗，其實你又後退俾佢過河。呢個就死讀兵法冇用嘅。你嘅問題個伏堅諗住哇，叫你過河。孫子兵法講到半制而擊，你過河過咗一半嘅時候，我就啱曬，你就中計。點知你問嚟你自己後撤嘅時候咧，後方啲人以為你打敗，結果就蘭桂坊效應，人踩人死，有八萬軍隊打贏你80幾萬。 其實冇80幾萬，即係佢話係百萬大軍咧，佢真係有80幾萬，但係喺淝水之戰嗰日喺戰場上邊嘅咧，連20萬都唔到。 嗯，佢一自長射擲，已經草木皆兵嘅啦，已經風聲鶴唳啊！ 你話齋嗰仗劉勞之其實係學韓信打趙兵嘅啫，嚇置之死地而後生，咪又係嗰下嘢，就係信息戰唔知啊嘛。 信息戰，所以你《孫子兵法》嘅第十三篇叫做咩？叫用間篇。頭先你講嘅情報， 無處不可用間。 間諜咧，我又諗起，即係咧蔣介石咧，即係俾人滲透都好緊要。我又諗下胡宗南想閃擊延安失敗。就是因為他的秘書這個洪向輝呢，其實就是早在1939年已經是即是我在他側跟呢，加入一個戰地服務團，但是其實是周恩來派他打入國民黨內部。而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宇貴呢，亦都是有輸送很多情報給中共，甚至乎蔣介石身邊的速記員那個沈拿呢，其實他都是一個地下人員。這樣情況之下呢，你當然你就那些情報咧就會源源不絕送俾人，即係點解我有陣時諗下，點解國共內戰即係實質由1946年先正式打響，嗰三年就咁快就結束咗咧？其實就係同嗰個情報戰咧，我覺得個作用咧係不可小覓嘅。我哋包括埋傅作義個女係咪傅東谷係嘛？陳布雷個女陳蓮咧，呢啲全部都係地下黨嚟噶嘛？咁你個呢啲就係、是、甚至乎有啲陣前起義嗰啲係咪？即係張黑俠啊！何基峰啊，呢啲咁你未打，你已經個士氣又已經係沉咗一大截啦。嗱，山東內務戰役呢、這個韓連成又係隱形將軍嚟嘅，又係起義嘅。咁另一方面，我就諗起嗰個 助收渔人之利，刚才马老师讲的情况，其实俄罗斯以前都很喜欢助收渔人之利。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即是英法联军入侵这个清朝的时候，他又是做调停人的嘛，他不费一兵一卒，他就拿了乌苏里江以东那个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吧？然后他那个甲午之战之后，他又说做调停人的嘛，即是说要叫这个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然后过了没多久，他又是拿回那个辽东半岛，那这个其实他都很善于助收渔人之利的俄罗斯，我觉得其实。 你聯繫到今日呢個俄烏戰爭都係啦，即係俄羅斯呢個民族咧，係對土地嘅貪婪啊！馬克思、恩格斯一早就已經睇穿佢啊，話呢、這個佢俄羅斯個國旗喺邊度升起，就永遠唔會降落嚟。哇！你諗係咁諗啦，佢做又係咁做啦，但係有時啊，即係天時地利唔到佢諗咧嚇，咁 400年嘅擴張一。鋪清袋，咁而家想想話執翻多少，其實都係即係力所不及啊，心長力絕，因為你已經唔係嗰個時勢啦嘛。你當時啊打住嗰支國際主義嘅大旗咧，係有少少呢個蠱惑作用嘅喎，大家信你喎，共產主義運動喎，係嘛？咁你而家冇咗啦嘛，普京又做咗共產主義嘅叛徒。啊！你而家剩翻一個民族主義，呢個民族主義，喂，你有人人都有啫，邊個民族冇民族主義啊？係嘛？ 但係佢普京啊，馬兄，佢都係情報出身嘅，KGB 出身嘅，佢唔會唔懂情報喎，呢個重要性喎。 但係你知道，第一佢係好低級嘅一個宗教仔啊，喺德國做過咩呢個蘇德友好俱樂部嘅主任。做了幾年在度，即係高薪厚禄在度享受了幾年啊，生了兩個女兒，得語落落聲。但係問題佢冇功勞喎、啊，即係而家點吹佢都吹唔到嗰一段做了啲咩事喎、啊。話嗰幾年只係得過一個獎章，啲人與佢話嗰個獎章咧連掃地嘅阿嬸都有份嘅，係豬肉獎嚟嘅。咁第一个，第二个咧，佢由于系情报出身，但系佢做咗20年一哥以后咧，闭目塞听，只能够听好话。呢样系最弊嘅，即系越系大独裁者，越系孤家寡人，冇人够胆讲真话俾佢听。如果人哋讲真话俾佢听，呢一次仗系唔可以咁打嘅。啊，即系点解咧？2014。你係攞曬著數，但係此後咧，北約同美國係幫烏克蘭咧做咗重建軍隊嘅好大嘅工作，唔單止係俾錢、俾武器裝備，而且係訓練佢哋。今次就完全睇出嚟啦，就係、是、打不對稱戰爭。我唔同你俾飛機、大炮、導彈嗰啲，我唔夠你多，唔夠你硬，但係佢就打小群遊擊，小群遊擊。几百人，1000多人打打就走，有着数就占。但系呢个前提系咩咧？你能够捕捉战机，呢、這个战机系美帝国主义俾佢嘅，即系攞嚟真系攞搞笑。你睇个地图，而家电视上面成日都有，就话美国嘅卫星三种卫星扫描，雷达、红外、激光，将地下嘅所有俄軍的部署和動態一清二楚，這個是衛星。第二個是空中預警機，第三個是電子作戰機。它將這個戰場全部是透明的，是單向透明，烏克蘭看完，它知道兵去哪裡用，不是為何打伏擊打得那麼好呢？它沒有重裝備的，你飛機冇咁滯噶啦，大炮坦克更加冇咁滯噶啦。點解佢可以攞輕兵器打贏你重兵器？蘇35咁高級嘅$3,600,000一架都打到落嚟，冇理由噶。咁個理由就係美軍一早都已經知道你喺邊啦。而你攞直升機可以打到去俄羅斯國土裏面嘅油庫。 喂，直升機飛得好慢嘅啫，又大又笨。 喂，而家佢問題連佢個黑海艦艇個領航艦莫斯科號都沉咗啦。 佢唔認， 唔係而家問題美國都話查咗係導彈擊反導彈擊中嘅。 我就信啦，我就信啦。 啊！ 但係烏克蘭嗰隻導彈好渣嘅啫嘛，嗰隻導彈係蘇聯七十年代嘅水平。到而家已經幾多年啦？点解你嗰只巡洋舰有咁好嘅防空设备？三重设备，远就导弹，再近啲咧就防空近程导弹，再近咧就快炮。咁你两个导弹打过嚟都打中你，仲要打中弹药库， 系 冇可能噶嘛？ 嗰只舰偷咗好多，佢自己装咗好多导弹喎，好伤喎。你个航舰嚟喎，就黑海舰队。 中國買了四架了、中國買了四架了、那你現在搞到中國都沒什麼信心了你喂一個沒有海軍的國家打贏了我 的海軍艦隊的旗艦 旗艦是 你激死火經而已、你下面那些海軍司令你不撤職拿來做什麼用、你交代給我你問責、是怎回事你解釋給我聽 我想請教下馬老師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頭先你講到，你覺得中國反而係會得益嘅，即係喺即係俄羅斯同喺度虛耗緊自己實力嘅時候，但係會唔會你會覺得中俄係咪應該係唇齒相依咧？如果譬如俄羅斯真係如果有啲進一步嘅削弱，或者係譬如甚至乎可能重演翻即係可能好似十月革命咁樣，因為我哋知道。當年呢個沙皇就係參加咗第一次世界大戰，咁然後佢又係經濟唔掂，咁啊引起國內革命噶嘛。咁樣其實會唔會俄羅斯如果一旦出咗啲咩冬瓜豆腐咁樣，西方列強就會將個矛頭會集中對準中國，咁樣反而會唔會對中國係不利咧？你會覺得其實 嗱呢、這個説話講嚟就長一陣先能夠慢慢講、但係咧有一點你放心啊，即係俄羅斯即使係冇呢。呢一味嘢咧，佢撐中國咧，亦都唔會全心全力嘅、所以呢個係即係唔係豬隊友咧？歷史上已經即係講明咗好多噶啦、你話三國還聊都係揾你著數嘅啫。好啦，聽新聞先。 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只要新冠疫情持续稳定受控，本地经济有望逐渐回暖。陈茂波喺网志话，呢几日正值复活节假期，疫情亦都逐渐受控。佢用外出观察市道，如果势头持续，迈向动态清零，今年第二季会有较好嘅疫经营环境。有利经济摆脱首季急速转入负增长的局面。他又提到自己已经接种第四剂新冠疫苗。另外，陈茂波说前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涵盖的领域包括经济、科技、网络、生态和资源安全等。本港金融市场有强大坚固的缓冲和抗震力，足以抵御外在因素引发的市场震荡。俄罗斯向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警告要在莫斯科时间当地朝早六点，即是本港时间上午十一点弃械投降，才可以保存性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如果马里乌波尔最后一批的乌军被杀，就会终止同俄方的和谈。 俄罗斯国防部话，基本上控制马里乌波尔，在市区完成清场，只有小部分的乌克兰战士仍然留在一间的钢铁厂，愿意俾投降的人在几个钟头内离开钢铁厂。乌克兰当局并未作出回应。总统泽连斯基形容马里乌波尔内情况十分困难，士兵和伤者被围困，当地出现人道危机。另外，俄军在针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莫斯科话对一间军备厂进行高精准度的远程打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南韩军方话侦测到北韩寻日傍晚六点左右向东海发射两枚飞行物，佢哋飞行咗大约110公里。另外，韩联社引述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观摩了新型战术制导武器试射取得成功。报道没有指出有关武器的具体名称或者是类型，但说武器系统显著提升前线远端炮兵的威力，提高战略核武器的打击效率和火力任务的多样化。金正恩在视察的时候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防和核战部队建设。法国今个月24日进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极右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和总统马克龙支持者在全国多个地方分别集会。另一方面，玛丽娜·勒庞向传媒表示，如果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美国应该赔偿法国的损失。他说，由于美国将会向法国出售液化天然气作为对制裁俄罗斯的填补，美国从中获得利润，应该将钱转比法国。玛丽娜·勒庞竞选聚焦价格上升的问题，成功收窄和马克龙之间的差距。首回合投票，马克龙获得27.85%的得票率，玛丽娜·勒庞获得23.15%的得票率。分析相信，在首轮投票中排第三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支持者的选择，对第二轮投票结果至关重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只系隧道口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黄大仙翠竹街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翠竹街近住彭晴苑的一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弥敦道有更换街灯工程，来回方向近住柯士甸道的快线亦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的。现在弥敦道北行近住柯士甸道的巴士站会临时迁移，受影响的市民请留意巴士公司最新的消息。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挤塞，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锦田百香路排头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抗疫就好像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 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了，我们继续讲这个军事和战争。有位听众吴生。 嘿，早晨早晨。 请讲请讲。 正如你们所讲呢，即是俄罗斯这种体制呢，即是他很多问题都可能隐藏住，上面的人不知道。那你看看这个苏联呢，他自从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呢，其实俄罗斯就没什么投入个大型的和外面有间接参与的战争比较少。咁你佢又如果佢唔係透過呢啲戰爭咧，佢唔知道佢嗰、那個實際上佢個軍事組織上啦、武器上嗰、那個即係效能同埋流弊。不過俄羅斯咧，你睇下佢呢次咧，其實佢能源啊同埋小麥出口咧係佔好多噶嘛。咁啊貴金屬啊，即係啲資源都超。其實呢啲咁嘅漲價咧，對佢嚟講咧，頭先你所講咧，戰爭其實都係政治啊、經濟啊咁樣。咁其實佢呢方面咧，其實都有啲得益嘅，我覺得。不過咧，即係軍事咧。其实就是话，正如你哋所讲啦，即系受过纪律训练嘅人嘅一啲系暴力嘅对抗嘅一个结果嚟噶嘛。咁啊，好多咧，我系睇到啲研究咧嘅或者故事咧，佢都比较咧就是、战争嗰个成败，但系好少咧就讲战争后边咧嗰个经济动员嘅。因为嗱，好似有呢个瘟疫咁样，系有人话要人民战争。咁啊，但系大家睇到咧，其实佢呢个瘟疫咧同埋战争咧，有个好特别嘅一样嘢咧，其实都系有个未知性嘅。即系唔知几时完结啊！你打紧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其实都唔知个战争几时完结啊！而家瘟疫就唔知噶嘛。咁喺我觉得香港咧，佢嗰个经济咧搞得好有经验啦，金融经济啊、市场经济，但系咧似乎咧就好似冇研究过咧喺一个战争入边嗰个经济嘅形态咧，应该系点样去有效运行？即系呢方面咧，我觉得香港应该即系急补追一追咧。究竟因为呢个战争经济咧，其实可能咧就系、是、比较多系讲配给啊。即系各种唔同嘅形式咧，系同呢个市场经济咧系唔同嘅。咁啊，睇呢度咧，香港咧应该喺呢度咧，应该或者争取啲时间咧，呢两年嘅经验啊，点样做法啊，以后点样做咧，我谂对香港咧应该好重要嘅作用嚟。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吴生啊，你嘅意见。咁我咧就回应翻你一两点啦。首先，你话俄罗斯喺佢苏联解体以后冇进行过咩战争，所以就检验唔到佢嘅战斗力等等。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在很早了，很早了，大概是2014咁上下，2013嗰阵时就已经看出来，俄罗斯佢嘅对战争的准备同埋投入战争咧系不断的，啊，08年打格鲁吉亚，啊，咁啊又参与了叙利亚的战争啦，佢。而家所謂嗰個敍利亞屠夫都係身經百戰嘅，啊，即係打得贏唔贏嗰啲啊，另論啦。仲有一樣咧，就係我哋係好留意中國參與咗俄羅斯嘅幾次多國部隊嘅聯合演習。俄羅斯啲軍隊非常之驕傲嘅，啊，可以講係沙塵添，啊，即係大家將軍見面。首先佢啲冚唪唥都係身材不挺，中國嗰啲將軍咧，啊少不免就大肚腩，然後一開聲打過仗未啊？啊，見過血未啊？即係佢完全係以一種我係職業軍人，我係專業嘅，我曾經有過戰功嘅，你哋憑乜嘢升到咁高嘅官？有啲咁樣嘅態度，同埋喺呢個。聯合作戰演習嗰陣時咧， 都是表現出嚟佢哋嘅軍艦係戰火硝煙嘅，話你唔好睇我哋好似邋邋遢遢咁樣，又甩漆啊，又煙燻，你哋啲光潔啊，好似啱出廠咁，正係證明你哋冇戰爭經驗啊。咁所以普京喺佢執政呢二十年來咧，每年都有大規模嘅軍事演習，超過100,000人嘅。你要知道俄羅斯陸軍是得30多萬嘅啫，佢可以每年都組織一次超過100,000人嘅軍事演習，即使唔打仗，佢貼近實戰，比中國強好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唔講戰爭，70年來超過100,000人軍事演習只有兩次，一次係1952年嘅葉劍英主持嘅，第二次就係鄧小平80年代初主持嘅，係啱啱超過100,000人嘅啫。其他你話咩？我準備打台灣乜乜都好，但係你冇一次大規模嘅聯合軍事演習，所以你話俄羅斯係冇戰爭準備咧，唔係事實嚟嘅。再一個你話即係俄羅斯係咪通過打仗係有啲得益咧？賣嘢呢個其實係佢最大嘅失益係乜嘢咧？佢將佢嘅國際形象打成一個侵略者，呢個係好大嘅失益。在聯合國裏面投票可以100多票對5票咁樣去譴責佢嘅，即係呢個喺政治上嘅失益，你使到呢個新嘅國家俄羅斯，即係蘇聯以後嗰、那個形象啊，係大蝦細，係唔顧呢個國際最基本嘅準則，因為一個國家嘅主權、領土完整係最基本噶嘛，你可以攞戰爭嚟攞咗人哋克里米亞，你講歷史講嗰啲古仔都冇用。事實確實，你係兩個國家之間，你係用武力奪取咗人哋20,000多平方公里，而且再想攞戰爭嚟攞埋呢個頓涅茨克同尤金茨克，呢度又係50,000多平方公里。呢個唔係侵略戰爭係乜嘢咧？你冇法子解釋嘅。啊、所以他这个在政治上面付出的代价呢就仲惨重过全世界在经济上制裁他。是啊，刚才他说打仗打完以后怎么我不知道打完以后俄罗斯会 怎么。他不知道收科，现在就要他现在要想怎么收科，但是他的形象现在就逼美西方传媒你攻，他就说他现在犯了战争罪行嘛，说他杀平民嘛，那俄罗斯就否认嘛。咁啊，里边真相可能都有啲作假嘅，因为啲人话 check 到话嗰啲咁样嘅尸体有啲系木偶嚟嘅，影出嚟。 你互相呢啲宣传战、心理战咧，都唔系主要嘅，主要嘅系你啲20萬大兵喺人哋嘅国土里边打紧仗，你话唔系侵略系乜嘢啊？系嘛？而且你仲要人哋咩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又要唔准人哋参加北约？喂！一个国家参加咩国际组织是他的主权嚟噶嘛？你话咁就损害了你的利益，咁人哋倒转头又话损害了人哋的利益，呢个拗不清楚的。但最关键一条就是飞哥头先讲话啫，唔打就最好，系嘛？打仗死人冧屋，即系我死多啲，你死少啲，点解啫？ 佢而家和谈里面有个棘手就话，呢个普京话最少咧，你呢个乌克兰都要承认克里米亚是我的啊！佢嗰度系啊，唔系你点解啊？泽连斯基就死人都唔肯咁，而且里边咧，阿马兄仲有个年龄嘅悬殊，普京70岁，呢个泽连斯基先系44岁。 呢、 這 个唔关事嘅， 啊，即系后生点都系胜过老嘅，你变咗。 你唔通话即系普京连30几年都挨唔到咩？呢个唔系问题，关键系呢一仗我估吓，即系如果俾我估，佢后尾系点样收科？四个字，不了了之，即系好似朝鲜半岛 咁啊！大剂啊，咁啊大剂。 喂，大佬，好似朝鲜半岛咁样，到而家佢仲系战争状态噶，佢签停战啫，佢冇签话和平协议，吓，佢仲系交战状态噶。咁你其实和谈系要睇筹码嘅，我冇错，即系如果系赞成乌克兰嘅，同意泽连斯基嘅。你為佢想係唔可能話我放棄克里米亞，即係佢如果咁，佢就做唔成總統啦，係嘛？咁我哋打生打死死咁多人為乜啊？最後仲係冇咗呢塊地方， 但是你的力量呢，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将这个克里米亚拿回呢？即是从现在来看，我看不到他有这样的军事力量。 嗯。 那你既然没有这样的军事力量，你又不肯即是签字， 是 怎样呢？不是大家可可咯。 不了了之啊。 不是即是停战不打住。但是即是撤军没得好讲。一定一停战呢，就是我现在实际控制几多就是几多。好难话，喂，你而家控制住，你呕翻啲出嚟啊！喂，你制嗰啲兵都唔制啦，我打生打死攞咗呢块地方，你嗌我褪翻转头，系嘛？我心理上冇法子接受噶嘛，所以你话换啊得，啊你话你攞嗰嚿同我嗰嚿换，喺军事上拉齐呢个直线，费事嗰个血牙交错，系嘛？又容易即系再发生纠纷，这个可以，但系你叫我呕翻出嚟。你是打的啫，打不到你嗌我呕，我实唔呕嘅。 但你依家不了你知好大剂喎，买兄，你依家先至兵法讲嘅兵民绝速就未到巧之久有啊，一定要快，唔可以耐。 系啊， 一耐咧 就想噶，但系冇办法，要睇细噶嘛。你系咪有咁嘅力量啊嘛？系嘛？嗱，开始即系同飞哥倾翻嗰个问题啦。你话。普京被拜登呃咗，喂，我系呃你啊，鬼叫你信啊！我话俾你听，我唔出兵，我系冇出兵，我到而家冇出兵啊！我出武器装备啫嘛，我出教练啫嘛，我出后勤啫嘛， 出钱出咩？ 最紧要都话头先讲系出信息力啊嘛！我喺嗰度点指兵，运筹帷幄，你咪决胜千里咯！我使唔使出兵啊？我冇呃你， 啊， 但你如果以为我唔出手，咁你就错啦，啊。我点会唔出啊？因为呢场战争系为乜啊？系你唔准呢个乌克兰加入北约啊嘛。咁，啊，你即系同北约咬手瓜啫。咁，啊，你普京居然天真烂漫到以为北约可以咁乖唔出手，啊，你就算系美国可以，即系有而家有一种讲法系，喂，美国我远隔重洋。你俄羅斯幾時踩得到我啊？你就算食咗烏克蘭，你同我都離天隔障啦。係波蘭緊張，係波的三小國緊張，羅馬尼亞、匈牙利嗰啲有邊境嘅緊張，一攬過去德國緊張，係嘛？佢死早過我死，其實依家美國反而可以叫做咩啊？叫做坐定粒六，睇定先。 係。 而家你係歐洲國家緊張啊嘛，即係歐洲國家係唔准烏克蘭輸噶嘛，點會俾你輸啊？所以英國而家嘅動靜好大啊，啊，一個黃毛直頭去基輔添，係嘛？拜登都未去。 所以你而家唔係冇啊？而家你而家話俄羅斯外長話，而家問題俄羅斯好多原料仍然石油仍然係輸入美國噶。冇停噶， 呢啲冇問題噶。 係啊， 即係而家總之世界係一個一體化，啊生意都照做。你好似抗美援朝戰爭，中國消滅咗呢個英國嘅皇家營，但係香港咪照做生意。英國仲要係第一個同中國有外交關係。 你依家講依樣嘢講起咧， 生意啊嘛。 我哋軍事與戰爭之間咧，仲有一個問題，我哋今日未提過，就好多人因為依個戰爭軍事之間啊，發咗好多戰爭財。啊，依樣嘢因為打仗而發財。香港有幾個啦？我哋講 呢個啱嘅。 啊， 呢個愛國主義嚟嘅。 我哋以前阿霍英東都係發戰爭財啊，係嘛？ 呢個應該。 你睇張恨水嗰啲小説，好中意講呢啲嘢嘅，即係抗戰期間嗰啲人點樣炒埋嗰啲潘尼西林啊，嗰啲咁嘅汽油啊，嗰啲田面公路好多嗰啲走私嗰啲嘢，睇嗰本咩《網兩世界》啊，喂，睇下嗰啲五指燈科啊，嗰啲佢係重慶，佢係對重慶呢啲現象好有研究。 你話發戰爭財？呢啲商人咧，其實係應有所得嘅。你話韓新靠呢個香港、澳門走私咩糧食啊等等呢啲嘢，喂，佢袋咗錢，基民有咗米，何樂而不為啊？而且佢啲走私係有險嘅喎，冒險嘅喎，你嗰蘿蔔頭唔打佢㗎， 所以呢啲難怪，即係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係嘛？拿破崙戰爭嗰陣時候，話係咩百萬大軍向莫斯科推進，其實後面一大班商人喺度做緊生意，唔係軍火啊，任何嘢都賣，食嘅、著嘅、玩嘅，乜嘢都有。啲吉普賽車隊跟住啊，表演都賺錢噶。所以即係大軍興起咧，必有呢個大生意，一定嘅。 而家俄烏戰爭都好多人發咗戰爭財嘅都。 仲有一樣咧，大家頭先都傾過一個後勤嘅問題。而家喺呢一次俄烏戰爭當中咧，法國西方世界嗰個物流啊，真係不得了。美國咧居然有一個後勤司令部，即係專門管後勤嘅。而家你咩快遞啊？call 外賣啊？嗰啲小兒科，佢係全世界24個國家向烏克蘭提供呢個援助，從呢個武器裝備到衣食住行、醫療，最重要醫療等等呢啲，點樣從24個國家嘅千千萬萬嘅公司匯總到去？波蘭呢啲鄰國又點樣輸入去烏克蘭？又點樣係準確咁發到每個戰鬥單位？呢、這個係非常複雜嘅，只有電腦先能夠解嘅。即時我要攞到要乜，即刻就嚟啦、啊！快到即係小咩無人駕駛嗰啲咁嘅飛行器都可以送到位。你反觀呢個羅曼蒂登陸嗰陣時候，哇！啲登陸艦、運輸艦冚唪唥，即係幾千噸、幾萬噸嗰啲物資就咁堆喺個灘頭度。啲兵想要乜冇乜啊，想要炮有咗炮冇炮彈啊，想要糧食一拆開個包咩啊？乒乓波啊！咁冇啊！佢發嗰陣時係話你一個集團軍需要啲咩娛樂設施？啊！乒乓波要几多少？乜就攞命嘅、啊，即系嗰阵时冇呢啲咁嘅调配、啊。你问题就系将最需要嘅物品送到最需要嘅地方。呢个系电脑先搞得掂嘅、啊，就系、是、网络战争。 嗱，而家啊，马兄，嗱，而家咧香港嘅抗日战争讲翻啦，香港抗日战争嘅后勤有祖国之撑、啊，好，所以香港人幸福过上海、啊，似乎仲。 唉，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即係我回答頭先伍生嗰個問題咧，佢話香港嗰個抗疫戰爭點樣調配？佢其實呢度有一個誤區，因為香港唔係一個國家，香港嘅抗疫嘅調配咧唔係佢話事嘅，大佬北邊話事噶。所以你香港有香港嘅具體嘅問題，有具體嘅民情，一國兩制啊嘛。但係如果你上邊嗰啲話事咧，佢係政治壓到一切。佢係抗疫壓到一切，清零壓到一切。你香港唔能夠全盤照搬，你全盤照搬佢搬唔到落去。老實講，佢幾萬嘅醫護人員，佢亦都唔習慣你啲咁樣嘅軍事化，唔得噶。但係冇辦法，你如果做咗政治家，做咗特首，做咗各級官員。佢而家係有少少呢個軍事化咁樣，上面 order 落嚟，你唔聽咩？仲想裝撈啊？咁你時刻要記住，香港唔係一個國家，香港只係一個市。你唔能夠自己話事制定一個咩政策嘅啊？即係大則然係抗疫戰爭，小則然係個咩經濟嗰啲嘢，你都要去上面述職，要禀報嘅。所以。千祈唔好谂住我咩高度自治，有屋顶嘅，高度一定高度系咁多。 有个上限， 梗系啦， 有个上限啊， 有授权噶嘛。咁啊，讲到呢、這个吓， 讲下听日啊， 讲听日咁快脆啊，听日小弟休息，星期一咧系讲人民精神。呢、这个人民精神不精神喎、啊，啊马恩赐好嘢，咁啊揾到米哈啊萧恩豪佢哋一齐嚟讲，好啦，咁最后听支歌，